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妈，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飞马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的18点45分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两位老朋友。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导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这段时间田导的曝光率非常高 啊。是的 对呀、 啊， 我很开心啊， 很开心。但是我第一次见你啊。 我好久没上班了是吗？ 我没说。 你肯定都商量好了，你想想为什么见不到呢？是不是 田宇躲着我提前看王哥哪天上班，我哪天不来。 没准你躲着，反正 也保不齐的 保不齐。好，再来介绍我们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哎，大家好，你们俩怎么了？好想知道。 你看啊，今天我俩这打扮， 嗯， 真的，我想和王哥撞衫太难了。 不是，咱俩都跟咱们主播台撞衫了。来，导播给个大全景。 是、 哎，你看看我 们 俩 蓄谋有一年吧。 你看看我们下面这个主播这个台子的这个纹路啊。 对，然后再看 看 他俩 衣服啊。 行，大全景切过来，来切特写吧。 哎，就是我这个衣服在肚子这一块呢，这个直线有点不直啊。 为什么不直？ 略有变形 啊。 我觉得前面应该贴一个油漆未干，这衣服都是站在上面的感觉。 哎，真是啊， 绝对是。这个意外啊， 今天他俩特别好看 啊，好看得很，大家可以在直播间 看一下， 看一看。好啊，我们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下半时段呢，我们今天的戏中戏啊，就是上次唯独暗恋桃花源的时候说咱把暗恋完事了得来桃花源呀、啊 嗯、 今天就是桃花源这一段啊。好，上半时段还是先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叫做天类传奇之凤凰无双，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5424万啊。故事讲述的是在数千光年外的凤凰星，因为过度武装破坏生态进入了冰川时期，圣女纪柔桑带着凤凰星球的超级人工智能天类神石远赴另一星系的蔚蓝星球寻找生机，而叛军将领鬼鲛随之追击而来。缪芊芊以聂无双之名重生入蓝国，在蓝国啊步步为营，与萧凤清、萧凤鸣展开三角虐恋。鬼鲛潜伏离国，利用至尊宝藏的传说掌控这离王高阳、高烟兄妹，引发了人性、宫廷、国家和星球之间的斗争。聂无双、萧氏兄弟等人为了阻止鬼鲛保卫国家百姓，将如何艰难抉择呢？ 大家感兴趣， 海报还挺漂亮的啊。 这个调调还是真的挺不错的 啊， 而且这整个这个颜色搭配啊，包括这个用光啊， 用我的一句话说，这一看这服化道就知道花了钱了。 哎，这一看就是花了钱的一个剧啊。 对 啊，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网剧《反黑》。啊，反黑的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是3989万。大家一看，陈小春出演啊，卧底探员陈凤祥在破获一宗社团大案之后转任文职了，却在8年之后呢，又被这个 个反黑组重新的召回。由于现在这江湖上最令人头疼这个黑社会头目啊，正是陈凤祥当年的小弟张志强。那陈凤祥重出江湖，他加入了以张少军为首的反黑组团队，与新进的这个恶棍势力展开了周旋，对手中呢不乏昔日的好友与仇家，这令陈凤祥是一度的进退两难啊。他这个时间设定在94年，距离我们香港回归祖国还有3年的时间，黑帮打算趁势啊大干一票。陈凤祥在调查一宗龙头棍的失踪案件时，发现了涉及香港黑社会百年历史的一个惊天大阴谋。目前该剧的全集呢已经更新完毕了，大家可以就是彻底肥了啊，都已经全更了、 对 啊，喜欢陈小春的朋友呢可以一次把它看完。 对，这部我看了，但是我没有看完啊。OCTB OG 探员嘛，对不对？在港片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名词。这部剧总体来说，你看起来就是陈小春真的老到这眼睛，眼睛啊、法令纹啊都在下垂。但是这个剧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在我看来是一个缺点吧，就是所有的角色太过脸谱化，就是脸谱化到让 一看这个人就知道他的性格跟 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在坏人里面排老几。 真的，就是反派人物出现的时候，小孩子会被吓哭那种，特别反派。就真的是特别夸张的脸谱化， 就没有悬念是吗？ 没有悬念。就在我看来啊，角色设定上这是一个大 bug， 但是故事情节上还是有悬念的啊。喜欢这一类就对于港片有特殊情节的，尤其是这种反黑题材的，喜欢看的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嘛。凤凰仔， 其实说实话，我们当时 真的那个大反派出现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想想当年陈奎安老师出现的时候，难道不够明显吗？ 多少年过去了， 还那样， 还那样。 以前很多港片的这个脸谱化的程度都非常高啊，就是一出场之后，正人君子就是长正人君子的样， 浓眉大眼的， 浓眉大眼。 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这个走过了快20年的时间里， 已经都变网络剧了。 你还能看到这样脸谱化的剧情的时候，你真的是有点震惊。 就是过了无间道之后，就不太。他应该这样了，是不 是？对，就是现在你在近10年这么脸谱化的角色设定 确实不多了， 都不多见， 确实不多了。现在 我还是那句话，小朋友看完之后就看到某一些反派出现的时候会被吓哭，真的会被吓哭、 真的会吓哭、 对， 这么脸谱吗？ 就好想看一看， 真的很夸张。 你说了都想看一下， 那你说完之后反而想看了啊。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我不上头条。 哎，你想上也上不去哈。 你上， 后半句没有吧？ 后半句是汪峰说的，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啊219万。该剧讲述的是童星出身的人气女星林雨桐，话题女王，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事儿啊，与母亲也因为误会而分开。随着金牌经纪人赵东来 局长， 哎，不是对呀、 这跟着他们啊，养成了孤傲的性格。嫉恶如仇的他呢，也得罪了不少人，招了很多黑粉。而他呢，自己又不爱解释和妥协。直到有一天，因为一场车祸，被司机作伪证，指认为是杀人凶手，导致身败名裂。而根据介绍啊，这部剧呢由台湾顶级偶像剧的制作班底斥巨资打造，花了钱了，有田川佳子造型工作室担任视觉造型，而这个代表作啊，《圣女的代价》呀，《华丽上班族》啊，都是这个造型工作室。像《何以笙箫默》《15年等待候鸟》的御用剪辑温明龙也亲情加盟。幕后团队紧扣时下娱乐圈的时尚潮流，演员的精美服装啊，制作就达到上万套，大到这个厦门景区实地取景，小到道具配饰啊，无一不独运匠心，致力于打造本年度最强唯美时尚偶像剧。 这上万套吧，我还觉得这个有点夸张吧。来，我们再看一下海报，按照王哥的打法看一下， 看一下 这海报算不算花了钱呢？ 花了钱了， 确实花了钱了啊。好，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呢是《长官，你别跑》啊，在播放平台呢，在这个腾讯视频播放量是44万。一看这个海报，似乎就没有花太多钱啊。这个女大学生桑桑为了替姐姐复仇啊，攒钱踏上了豪华游轮哥斯拉号。在这艘船上呢，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桑桑是准备报复将他姐姐骗得人财两失的诈骗犯柯不还，心怀着钓金龟婿的这个女郎乔安娜爱上了桑桑的严镇以及身份特殊的严母，这几个人呢上演了一部这个一波三折的情感故事。在这个误会和冲突之下，几个人都在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人与人的感情呢就是这样的微妙，因为一次经历一点事故就会拉近人与人的 距离。当然了，一不小心一点点事故也会拉大两个人的距离啊。在九天的航程结束，人人都没能如愿。上次我还说过呢，介绍这个剧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偶尔看到一部最后没有如愿以偿的这样一个结局， 你就很爽 啊。不是，就是你会比较出乎意料嘛，大家都等着我看你们怎么圆回来，看你怎么圆回来。不圆了， 如你所愿， 如你所愿啊！第二部啊，为大家介绍的网大呢，叫做《岭城兄弟之9413》啊，播放平台优酷，单人播放量35万。故事讲述的是2011年的一个夜晚，跟随着一声惨叫，嗷，打破了本来寂静的胡同啊！一场杀人血案正在上演，李志的父亲被歹徒失手打死，而张北的妹妹张希也被人猥亵，导致精神失常。就在张北回家途中和歹徒擦身而过，却不想家里发生了这样惨绝人寰的一幕，而本该为受害人的张北却莫名其妙成为了歹徒的替罪羊。影片《岭城兄弟之9413》啊，男主角张北李志可谓是年度悲剧人物。李志父亲惨死，张北妹妹被人猥亵，而张北更是被人陷害。此仇不报，怎么对得起受害的父亲和妹妹？在出狱之后，张北和李志呢就踏上了复仇之路。本片以十分写实的手法进行拍摄，为观众展现了一起十分罪恶的犯罪案件，并向人民警察致敬。而韩国电影啊，在这个犯罪悬疑这一类题材上啊，是一直颇有风格。而《岭城兄弟之9413》，它的出现可谓是向韩国同类影片看齐，旨在这个创造这类网络大电影的经典制作。 那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看看它这个制作呀，包括剧情设计是不是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啊？有些时候我们在谈网大的时候，谈网剧的时候，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和田导还在说呢，我们现在可能制作体量慢慢的上来了啊，在这个摄影、美术、服化道上，慢慢的质量也上来了。但是这个剧本啊和这个剧情的设计上呢，到现在为止还不是说有特别大的进步。 对对对，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我个人感觉故事还有演员这两块， 至少现在在网剧和网大的这个层面上，就是故事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还不是那么的多。 是的是的。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大《宠物校花》。你看看这个名字就符合了刚才我们那种评论啊。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21万，主要讲述了一个高中学生沉迷这个网络游戏，迷失自我，穿越到游戏里面，遇到种种的离奇事件，最终通过努力呢战胜影子，走出阴阳，实现了自我救赎，正义战胜邪恶的一个故事啊。在预告片中呢，这个女主啊就从这个蛋壳里破壳而出，浑身沾满了蛋清蛋黄的样子。 前两天上咱们那个今晚游戏节目，我们去演了那个什么西湖或新白娘子传奇， 新白娘子 然后说从蛋里出来，我要 确实啊， 你的脸撞蛋上了， 我要是不用头撞破你的蛋，你就死蛋里了。 但是还有这个还。有几版新白娘子嘛，当时不是还有鸭蛋那个 啊，对对， 那个时候你还是个蛋， 对对，是真羊， 所以这怎么还真的就成为了蛋了呢？ 其实你看，我们虽然对于这个游戏类的这个题材设定呢，很多人呢其实是有一定的戒心的，是不是担心这类的题材让更多迷失游戏的人呢，就是更难走出来，或者更多人对于游戏的这种沉迷啊？但实际上现在呢，它整个就是这个群体真的非常非常庞大，玩游戏的群体非常非常庞大，所以类似的题材呢，也能在这个相应的群体中找到一丝共鸣，包括一定的点击量啊。但是呢，我觉得游戏题材任何制作团队做的时候呢，还是谨慎为妙啊！我觉得还是不能让大家太沉迷于游戏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面啊。好，上半时段呢，我们介绍完了网剧和网大，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就暗恋桃花源之桃花源。 拉去一散。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妈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还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为大家准时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哎，各位好，大家好 啊。咱们下半时段呢，唯独的这段呢就是挺经典的，已经被复排了无数次无数次的暗恋桃花源。这个话剧呢，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没有足够的机会到现场去看嘛，他这个受到他这个赛体的 限制。 但是今天我们聊天的时候说，真的这个一个是暗恋桃花源，一个是恋爱的犀牛，可能是复排次数最多的。 对对对对， 但跟仁义的茶馆咱不比啊，那个复排次数更多。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话剧，赖声川导演的一个作品啊。上一次我们唯独了暗恋那一段，就是那个江滨柳的那么一段， 对， 金世杰永远的江滨柳嘛，但今天我们来的是桃花源这段啊，武陵打鱼的那个老陶， 武陵源 在京城， 然后 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哎，大家都没听过吗？ 听过， 听过， 听过，就等着你来呢。 不是，今天真的应该把这首歌拿出来给大家放一放， 腾格尔， 腾格尔啊， 这个我。对不住大家，我没想起来导这首歌。 太棒了， 太棒了， 欠着没事 啊，欠着欠着，这个一定还给大家啊，这个大你 这么有福气 啊。这个我们这一段呢，就是这个老陶啊，打鱼不顺利，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他和这个妻子呢也一直没有孩子，他这个妻子呢还和这个袁老板呢有私情。然后呢他后来呢出去打鱼去进入了桃花源这么一段，但是我们是一开篇，就是刚进入这个桃花源这一段的开篇，就是两个剧组嘛，终于他们把舞台抢下来了，但是没有桃花源，只是说他们三个啊一开始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纠葛。我们先听一段原声啊，就是整个的这一段的开始。 我说你每要买一天跑到哪儿去了？ 说话那么大声干什么？不会温柔一点？ 春花，你每要买一天跑到哪儿去了？ 要啊，他都在这儿呢。你要的都有啊，海龙、海马、海狗、鞭。我说把你打来的那几条小鱼赚来的钱全都花光了。 没关系，没关系，值得，值得，值得。来来来，把这些好东西拿到后头去，慢火细炖，咕噜嘟咕噜嘟，把三碗熬成一碗，然后你把它全吃了啊！ 我，你叫我把它给吃了，这不是你要的药吗？ 是我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啊？ 大夫说我没有问题，那当然是你有问题了。 我有问题。笑我，我会有什么问题？你说我从头到脚什么地方有问题？你不要说话，你听我解释。我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我怎么？ 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整 天打不到一条大鱼，要我去给你买药，这药给你买回来了，你又不吃。哎，人家袁老板可说这药是很有效的，吃不吃随便你。你不要说话，我来解释啊。 袁老板怎么知道的？ 哎呦，人家是路过，一番好心。 好心，咱们家生不出孩子，他怎么知道的？ 人家是一番好心好意吗？ 咱们家生不出孩子，袁老板到底怎么知道的？ 你说你吃还是不吃？ 他到底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我踩死他！踩死我！踩死！混蛋！ 大官做官有分我 袁老板， 老陶你在家呀？ 哎， 那我今儿可背事了 啊！ 啊，我的意思是说，进来可好？ 和您这福，婚姻生活美满， 那就好。 老板， 花，春花， 来上来一块玩吧。我是说来坐一坐呀。 好啊，来来来来来，看看我买了什么东西送给你。来。 哎呦，好新的一床棉被呀！ 可不是嘛， 没听说送人送棉被。 哎呀，你们家那床棉被又破又旧，不能用啊！ 就是嘛， 咱们家棉被又破又旧，你怎么知道啊？ 哎，我是关心你。门呐，老陶，来看看这床被子吧，这是我特地托人从苏州买回来给我们的，你们的 啊？ 棉被，棉被，棉被， 什么被子？饭都吃不饱了，要那么花哨的棉被做什么？但有什么了不起？ 看看这被子啊，料子有多么好啊，那是不在话下 啊。 最要紧的是他的这个手工真是巧啊，让人多舒服啊。 啊？什么？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你看我干什么？看被子。看看这被子上绣了什么东西啊？ 啊， 绣的是有龙有凤，这个凤爪还真是又白又嫩啊！卖卖卖卖卖！ 干什么？ 哇！哎，看被子，看被子，看被子！哎， 看什么被子？被子睡觉用的不重要。 哎，不，睡觉最重要。 是吗？ 是。 啊！ 你看我干什么？看被子。 这一段非常热闹啊，但是由于他这个话剧舞台上，有些时候要看到画面才能感受到他当时演的特别好的那一段。 关心你们， 比如说他一直在踩呀踩，踩呀踩的时候呢，他从桌子上，老陶从桌子上跳下来踩这个药，然后紧接着呢，春花又从桌子上又爬桌子上去了。春花没等跳呢，袁老板来了，所以才会有说那么一句你上来玩儿啊，站在桌子上说的。当然， 对对对 啊，但是这个确实很精彩啊。那我们分分角儿， 好啊。 刘洋别白来呀、 啊！哎， 春花挺合适的。 行啊，上去玩吧。 会踩吗？ 你要豁出去， 踢得我恐高、 啊、 是不是？ 哎，那给您田导，您来谁？ 我老陶 啊！春花在旁边，您就来老陶。 对，我淘气，我老陶。 哎，老陶，那我来袁老板。 隔壁老袁 适合对。隔壁老 板，隔壁老袁。那王哥，辛苦一下，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旁白啊，各种过场啊，描述性的串一下。 哎呀，这《桃花源》这段没有导演的词儿啊，暗恋那段有导演的词儿，咔走停。哎呀，你不行，你下来 就。 你来，你来，你来，你喊，你 喊开始一会儿。 他没有这个。 一会儿你喊开始。 啊，行行行行、 啊。好，那听王导的，我们准备开始。嗯， 准备啊。 嗯， 三二一，走。春花， 春花， 旁白嘛，你啊， 唱，春花唱， 好的好的， 唱是吧？ 啊、嗯，再走一下，王总， 来， 三，二，一，走。 左分右分，我分不开。 买买买买个药，你买一天买哪儿去了你？ 买个药买一天买哪儿去了？问你半天你怎么不回话啊你？ 说话那么大声干什么？你不会温柔一点啦？ 扭捏作态啊！ 春花儿， 哎呦， 买个药买一天买哪儿去了？ 药啊， 拿药，突然投向老陶裆部， 在这儿呢，你要的都在这儿。蛇鞭海狗鞭买回来是一条一条的，现在都被你踩成粉了。 那个蛇鞭海狗鞭都齐了没有啊？ 都齐了，把你打的小小的鱼赚回来的钱都花光了。 没关系，值得。那好了，你把这药拿到后头炖一炖去呀，小火慢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三碗炖成一碗，然后呢把它全给喝了。 我这不是你要的药吗？ 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啊？ 生不了孩子当然是你有问题了。 老陶指着自己的鼻子。 我有问题？开玩笑，我会有问题？我这么个人，我这么个长相，我什么地方，我哪里会有问题？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啦？整天都钓不到一条大鱼，要给你买回来你又不吃，是你着急要生孩子的，我可一点都不着急，吃不吃随便你。 起身将药踢到一边。 这根本就不是个药。 哎呀，这怎么不是药？这药很贵的，很有效，而且袁老板告诉我。 老陶突然指向春花。 袁老板怎么会知道？ 人家是路过嘛，人家是一片好意。 老陶拍桌子暴躁。 鬼话，袁老板怎么会知道我们家不生孩子？袁老板怎么会知道我们家不生孩子？ 俩人把药摔在地上。 我踩！ 春花一脚踏在老陶脚面上，老陶抱脚单腿跳开。 哎呀，你踩我脚了！ 就在两个人踩来踩去的时候，袁老板抱着一床被子，喜滋滋的从右边上。 左分右分，我分不开。 有分我分不开。 袁老板， 老陶，你在家呀？ 啊、 哦，哎呀，那我今儿可费事了。 什么？ 啊不，我说你可还好啊？ 托您的福，婚姻生活美满。 嗯，那就好。 春花在桌子上喊了一声：“ 袁 老板，示意老陶在场。 哎”哎，花儿，春花儿。 春花在桌子上温柔地说：“ 来，上来玩吧。” 袁老板走到两人中间。 我看你还是下来看看我买了什么东西送给你。门。 哎呦，好新的一床棉被呀！ 哼，没听说过还有人送棉被。 你们家的棉被又旧又破，都不能用了。 说完，捂嘴后悔。 就是。 哦，我们家的棉被又破又旧，你怎么知道？ 哎，我是关心你们吗？老陶，这床棉被是我专门托人从苏州带回来给我们，给你们的，你过来看看呢。 什么棉被啊？肚子都吃不饱了，要这么花里胡哨的棉被干什么？你自己看吧。 老陶，这床棉被的料子有多好，我就不说了，单看它这手工吧。 这时，春花右手摸袁老板右腮。 这个手工。 袁老板摸春花的手手，得意忘形。 手工，看被子，这个手工、啊。 春花的右手替袁老板挠头，又指向棉被。 手工好啊，它让人多舒服啊。 哎呀，这个袁老板说啊， 什么呀？ 看老陶，同时春花的手指老陶。 什么呀？你看我干嘛？来看这儿，看被子。 嗯， 你看。 春花指着棉被。 你看这被子上绣的是有龙有凤，哎呀，这个凤爪呀。 袁老板情不自禁地亲吻着春花的手。 干什么呢？ 袁老板打哈欠，春花手捂袁老板的嘴，又挠头。 你别老是盯着我看，你看被子吗？ 被子睡觉用的。不重要， 不，睡觉才最重要。 你别看我了，你快看被子呀！你看这个龙的眼睛绣的是雄壮威武、炯炯有神，尤其是这个凤的身材，就更不用提了。 我不喜欢， 我喜欢呐、 啊。你快把它拿进去吧。 别人的东西 不能随便收。 你就进去吧。 两人拥抱。 花儿，我送给你的花儿呢？ 花儿在那儿呢。 哦， 你快走吧，他已经怀疑我们俩了。 不，我已经不能再等了。 可是我们只能等啊。 我恨不得马上带你走，离开这个破地方。 我们能去哪儿呢？ 去哪儿不重要，只要你我都有信心，哪怕是天涯海角，都是你我自己的原地。我有一个伟大的抱负，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看见我们绵延不绝的子孙在那里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一个个都只有这么大。 为什么只有这么大？ 因为远嘛。 哦， 我看见了，他们左手捧着美酒，右手捧着葡萄，嘴里还含着凤梨儿。 哎，那不成猪公了？ 啊，我是说他们有吃不完的水果吗？ 啊，水果。 嗯，水果。 真有这样的地方？ 当然，只要你我都相信。 啊，两个人正在拥抱着，老陶上来了，两人赶紧分开了。 袁老板，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今儿除了送咱们一床棉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你就坐下来直说吧。 嗯，好。嗯， 可要是房租的事 儿，别提那个房租了。要是为了这么点房钱，那传出去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老陶， 咱们就说说最近你打鱼的事儿吧。 打鱼什么事儿啊？ 那为什么别人打的鱼都那么大，你打的鱼就这么点儿？二三十人打的鱼都交给我了，那太小我就要淘汰。 谁不想打大鱼？我也想打大鱼啊，那鱼也不是我给弄小的，你说是不是啊？可是这打鱼它也有个运气问题，我是想打大鱼可打不到啊。 老陶啊，这个做人呢，要有志气，有理想，那想要的东西只管把手伸进去拿过来，上游有的是大鱼，你怎么不去试试呢？ 袁老板，你说这话不就太那个什么了吗？ 我这话太哪个什么了？ 上游有大鱼我也知道，可我的船就这么点大，我去吧，我去吧，我去吧，去了不就那个什么了吗？ 看你这人，叫你去那个什么，结果你坐在那儿又说了那个什么，说了半天你到底说哪个什么啦？ 我说的还不够那个什么吗？ 怎么可能够那个什么呢？ 你看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说了什么跟什么吗？你有话干脆直接点说出来好不好？ 这话要是直接说出来不就太那个什么了吗？ 你要是不说出来那不就更那个什么了吗？ 哪个什么什么？ 哎，好了，我看你啊根本就说不清，还是我来说。 你来说。 我说你呀、啊，你那个， 我哪个， 指着春花， 对他， 哦，对他， 对他也太那个什么了。 好，就算是我对他那个什么了点，可是我对他再那个什么什么，可是那是我们之间的那个什么。可是你呢？你那个， 我哪个？ 你那个又算什么呢？ 大家好，就算我那个不算什么，可是你那个， 我又哪个了？ 你那个当初 哪个当初？ 最当初， 最当初，我们都不是什么。要不这样好了，我去死可以了吧？ 袁老板呆呆望向前方，发出类似恶嗝的声音。 我想你是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要不我去死，可以了吧？我死，我死，我死，我死，我死， 我死，我死，我死，我死，我死。 好好，我死，我死，我死。 哎，好累啊，这个确实很累。 哪个？我要哪个？啊，早年间是有这么一首歌吧？ 大张伟。 对 啊，有吗？ 有。 这个 我要哪一个？啊。真的， 你那多少遍词儿你都能记住？ 不，他就这么一句，好像 对什么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 哎，我想起来 了，果汁分一半， 对 果。 哎，有的人还在 爱像互分担。 综艺题里边问他到底说了几个 啊？对， 我要 那个， 到底说了几个？这个事儿真是啊！哎，其实你知道吧？你们可能这王哥赶上过，田导唱歌唱的全是稀奇古怪。 就是不古怪啊， 基本上你我没太听 全是周杰棍的双杰轮， 就会这差不多吧，就是你完全觉得和他这个形象和日常给我们的感觉是不符的。 对啊，你看啊，你看田雨是个平常戴着小眼镜田导啊， 斯斯文文 那样子 啊， 实际也斯文， 唱歌的时候可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田导戏路跟我是有非常相近的地方的。 怎么讲？ 只不过我们俩表现形式是一个外放一个内敛，但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俩戏路是一样的人，就是 你俩都可以演双面的感觉是吗？ 就比较爆发的那一段， 哪一个安？ 你看刚才啊，咱们来那段桃花源的时候，你不觉得田导其实就挺适合的吗？ 是不是啊？ 对， 你看根本想象不到他会有这样的， 就那么一面吗？那个面吗？ 艺术来源于生活， 哪个面呀？ 艺术来源于高于生活嘛，对不对？ 嗯，当时其实我们看这些话剧的，他也拍了一版电影， 好，对，好像是 也是金世杰老师演的，里面也有是啊、林青霞。 我查了这部电影是92年当时，特别 早，女神级。 我当时没看，我今天你给我发这个脚本的时候， 不太好找，那不太好找，那、这个在网上也不太好找这部片子，也可能版权问题啊，各种原因吧。其实我觉得一个话剧，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话剧的回收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靠这个票房买票， 就来进来观众。 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一部话剧要是能经久不衰的排演这么多次，确实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 是吗？ 啊， 就我非常遗憾，就是我找这个就是音频的时候，我找这段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找不到，就是当时李立群老师那一版啊，李立群的这个相声和话剧是特别特别的棒， 所以就让你走到剧场是千万别错过。 对对对，其实我说话剧的魅力就在这儿，你可能就不像其他这个咱们看的电影电视剧啊，可能信手拈来特别好找，话剧你可能就是错过这村没这店了， 是 真的就是到走到现场去看一下感觉比较好， 可不是嘛？所以说有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千万别错过。而我们节目呢也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些剧目啊，包括我们也会请到这样的话剧剧组包括整个主创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好剧。当然我们节目也会努力跟大家要点票。 现在呢，咱们现在北京大学生戏剧节 对 正在这个就是过这个就举办的过程中， 是的 啊，过段时间呢会有各个大学生团体的这个戏剧呢跟大家见面。 嗯， 我们节目也会现在已经暂定了，大概是3-4个剧组会来我们节目跟大家见面一下。 哎，这今天也是说到这儿了，我们给大家等于是提前做了一个预告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具体日期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再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看看有哪几个剧组。包括我们这个，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叫马岩，他这次也是在大戏剧中给一些大学生团体来进行这个指导工作啊，他们这个戏剧。其实你看，我不知道田导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过这个经历，我们上学的时候在大学生群体里面大家一起来排一部剧的热情真特别高。 有因为咱们学校有那个戏剧之夜嘛。 对对对对 对，我们每年都会去参与来看一下。 嗯，那当时你还就是你自己排没排过跟他一起参与呢？ 我自己演过，然后也排过。 你演什么？ 就演群杂。 不是，你们是自己写本子还是找一些现成比较经典的本子？ 没有，自己写剧本，然后自己导，自己排演。因为我毕业以后还做过一个话剧，但我当时只做了编剧。 那你在做话剧的过程中，跟你现在所从事的这个就是影视的这个，你觉得区别主要在哪？对你来说， 做话剧我不用考虑镜头啊。基本上我就完全考虑演员的表演就可以了。 嗯， 对，当时做写剧本的话也都是这样的，你要考虑那个。画的那个密度，还有他们的那个笑脸的密集度， 嗯， 但你不用考虑说我镜头怎么来拍， 嗯， 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话剧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局限性也比较大。你写本子的时候，很多像比如影视剧，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实现， 对。 而在这一方舞台上，你就这么大点地儿，景片就那几块， 所以还 是不是也会受限制呢？ 但是这个是有，但是话剧有一个影视剧没有的好处，就是它有那个 BGM， 就像那个《夏洛特烦恼》里面的一剪梅，就是你演员只要出来，我音乐给他烘托就可以了，就声给就行。 对，这个你的感觉就特别特别怪啊，就是在话剧舞台上，我给你个音乐，给你个布景，我告诉你这块场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你不会有任何的错乱的， 对对对，不会质疑。 哎，没问题，非常好。你要电影电视剧啊，它这个背景啊和服装啊道具啊稍微不到位， 观众就 王哥这么尖的 眼了， 一定给你抠出来。 就我觉得还是这一点，就是我们的眼睛会告诉我们如实的答案，就是我相信你是在剧场里，这是假的，那么好，你给我造什么我信什么，我愿意相信这是假的基础上给我营造出一个东西。 对， 可是电视剧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真这个亲临现场的那样的真实感，它不是模拟出来的或我需要脑补和想象补出来的东西。 对， 那么你在实地，你这个东西一旦和现实 实啊，包括这个，包括两个人脸上的光啊，包括景深、包括布景，是不是 CG 效果、抠图啊等等啊，出现了任何一点纰漏和瑕疵的时候，观众都会觉得有问题。 对对对啊。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围读剧本，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今晚有戏。 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那接下来呢是博湖点秋香，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明天见。